唔係呢個好大隻含義就係同 Donald Trump 講啦，我取道北京，唔係取道中國， 但係我唔係 個目的唔係習近平， 唔係習近平講嘛。不過如果你睇咧，就係佢每一次見 Donald Trump 之前咧，佢事先一定見一見習近平先。呢個 briefing 嚟噶嘛，即係嗱，我冇玩嘢。 喂，如果你如果要去解讀呢啲動作咧，要今晚要三個鐘，即係其實如果你解讀 呢啲快少少咧，應該俾阿霍都講噶啦。嗱，咁我用個比喻係咩咧？咁樣其實而家去到咁見咧，習近平係好冇面嘅，即係好坦白講係好冇面嘅。不過算啦，因為而家仲傾緊嗰個貿易戰啦。 係啊， 咁啊而家唔發作， 佢無下去估去去即係金正恩， 可以推算好多嘢出嚟嘅，真係可以係可以可以。 嗱，我就叫霍都啦嗱。我呢個可以用一個即係社團嘅比喻， 啲比較市井少少， 市井少少嘅咁啊，大家好易明啊。而家有一條僆仔，佢咧就 彈起咗噶啦， 彈起咗噶啦，冇錢， 係啦， 不過就好狼， 好狼死嘅， 佢以前係跟開個大佬嘅， 啊，都對佢唔錯，但係就都係爭啲，即係有嗱有冇睇《野獸刑警》先？等啲嘢彈翻睇翻，睇翻《野獸刑警》好睇就會知道噶啦。 嗱，你講曬個故仔先啦。嗱，你代入曬每一個角色先啦。嗱，有條友叫喪彪， 係啦， 佢就喺屯門嘅，即係蒲開喺屯門蒲開嘅。咁咧就尖東有個大哥啦。 啊，就睇你起佢打，但係就唔同派系嘅， 唔同派系嘅， 咁點算咧？但又啊，要招攬佢， 唔係應該講，大家同一個字頭嘅，大家同一個字頭嘅，咁另一個字頭就同原本嘅字頭好唔妥嘅，係 啦， 咁啊唔好理佢邊一區都好啦，油尖旺也好啦，咁樣，咁啊阿霍都跟住 elaborate 落去， 跟住咧呢條僆仔咧就約咗咧去阿大佬嗰間場隔離嗰間酒吧傾，嗱嗰個場傾偈，但係咧。就要捐过大佬个场，然后先至去嗰个人哋隔篱嗰场，仲要经过大佬嗰张台唔打招呼， 系咪啦？呢个比喻好 啦。嗱咁个画面系咪出嚟先？即系你攞翻，系咪先？阿野兽型嘅咁钉华哥个角色出嚟，然后咧行过经过同阿大佬冇打招呼，而系同第二个大佬倾偈， 即系隔篱张台啦，隔篱张台 啦，唔系隔篱张台啊，直头过埋隔篱场啊，依家都唔系隔篱张台啊。系咪先？ 咁啊，嗱呢個比喻應該可以再加呢個角度嘅。嗱呢個阿喪彪以前點嘅咧？喪彪以前咧，大佬咧就叫曾佢出去劈友，佢實劈嘅。 係啦，尤其是油尖旺嗰啲。 咁但係問題咧，就大佬咧養佢咧就啲油水唔係好夠啊。係 啊。 咁佢就有時發下窮惡。咁發窮惡咧，佢梗係唔會揾大佬搞噶啦，會揾個油尖旺嗰邊嘅大佬搞咯，就真係踩人個場咯，係咪啊？又即係兇 唔係啊？冚埋人哋檔口。 咁但係對方咧，嗰個大佬咧就已經上岸嘅啦。 嗯， 即係佢又覺得，喂，我咁嘅身價，我同你即係開拖咁樣， 嗯， 即係唔係好著數咯？覺得 係啦。 但係又唔係一定劈你唔低， 即係美國佬係啦， 一唔一定對你唔冧，不過咧就覺得自己好似咩啲。咁咧就啱啱咧就呢個坐管咧就換咗人。 如果你要用翻市井啲就打你係殘忍，唔打你係難忍啫。咁樣講話係啦。 咁但係佢點解會打你殘忍？即係呢個大佬唔係普通大佬嚟噶嘛。佢又有少少即係呢啲咩咧？就係維持地下秩序嘅 自由大佬。 係啦，唔係維持地下秩序嘅大佬。佢有翻咁上下風範， 民主自由大佬， 即係佢唔可以太爛仔嘅。OK。同埋而家大佬咧，即係下邊啲劈，即係專去出去打啲人咧，就開始個心態改變咗啊！就唔係有得劈嘅 ，OK？ 咁過咗見咗喪彪咧，就覺得咦，唔係即係冇乜著數啊！同佢玩，咁於是乎咧就用個第二個方法啦，不如我俾個地盤你啦， 啊， 你轉做第二樣嘢啦，你唔好做啲咁低增值嘅嘢啦，你仲要做啲高增值嘅嘢啦。例如以前你賣翻版噶嘛，咁而家冇賣翻版啦。 真就正正經經開間 CD 鋪啦， 係唔係開咗開個夜場啦？ 開夜場 咁，但係阿喪彪話我唔識開夜場噶嘛。咁嗱，阿大佬就話你唔識開嘛，我帶你去睇做開夜場嗰啲，你學嘢先係嘛？嗱，咁成件事就咁樣噶啦。咁呢個比喻就我覺得即係 大佬 disco out 啦喎， 係啊， 開間 pop 咧， 係啦。咁你而家就俾啲人去，咁咪今日睡佢咯。咁問題就嚟啦，就係喂係咪阿喪彪？就係真係會擺低支槍咧咁樣，咁我哋話聽係唔會，係 唔會啦，只會 係啦。咁但係好吊鬼一樣嘢就係咩咧？就話説咧，嗱，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啦，佢哋傾緊啦，今晚就 rehearsal 嚟嘅啫，即係前菜嚟嘅啫。咁聽日正式見面嘅啦。咁傳住一樣嘢咩咧？就會傾一個兩韓中戰啊。唔知停火噶啦，係直情中戰啊，停止戰爭。咁啊，阿威廉可以講講就係，如果簽咗，你覺得會點樣咧？ 這個很複雜，嗯，城市機會50-50，因為它背後牽涉到呢當年其實在板門店簽的所謂的站，即可以說休戰協議呢， 嗯， 其實當時候簽的有幾方面，有美國啦，有南韓啦，有朝鮮啦，中國，有中國啦，聯合國。咁中國如果佢唔喺在場咧，或者係佢會認為呢個協議係冇。 喂，呢個係有持份者嚟噶， 係啊， 中國持份者嚟 嘅。另外 UN 啦，因為到今日其實板門店有一部分都係聯合國佢管理嘅。 喺嗰度一。即係好細， 一邊係冇錯。 喂，即係如果要終止個戰爭狀態，要中國有份鴨頭。 理論上可以話係咁樣樣。 屌，但係佢唔會唔夠膽唔鴨頭噶嘛？ 呢個依家我會講啦，未必係咁簡單嘅，未必。 唔 係 啊，因為我好多年前我講過一句咧，我話中國係最希望南北維持分治， 甚至維持而家呢個即係近乎戰爭嘅狀態。 因為喺佢眼中咧。他當年幫了越南北越去統一了南北越呢， 是結果搞到自己， 結果是搞到自己的後花園，亦都搞到所謂的北部灣啊、西沙這些問題，他不希望如果所謂兩韓統一，當一個國家內部整頓之後必然向外，這個是傳統以來的事，牽涉到的就是黃海這一帶、東海這一帶的能源這些問題，插了隻腳埋嚟，一個所謂可能真係叫啊高麗共和國，或者真係嘅大韓民國，到時一發不可收拾。對於中國嚟講，佢當然希望維持現狀， 但 係而去破壞現有。 但係會唔會一停戰啦？一全面停戰，真係會好短時間之內，好似東西德咁？ 呢個係冇可能嘅事，因為係西歐嘅所謂即係喺東西德嘅嗰個國情，同南北韓係好唔同的。背後牽涉到的東西太複雜， 我簡單地講講剛才法老的疑問先。東西德統一其實歐洲大部分國家都默認的，默認的原因就是因為德國佬一直都是麻煩友，由他統一之後德國都是麻煩友，而統一了之後如果你能夠找人按住他，其實對歐洲是件好事，但南北韓不是嘛，南北韓統一了，如果真的統一了之後，周邊大家都好懷疑呢個國家嗰、那個取向會點咧？佢係咪親美咧？佢咪反日咧？ 反日必然嘅，因為呢個 反日就必然啦， 必然嘅，因為南北兩邊都係反日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而家其實有一個喺近期政治界或者係其他層面提出嗰樣嘢，就係、是、韓國一種軟式文化嘅侵略，對全世界嚟講，特別嗰啲 K-pop 啊。或者那些被人感覺很妖型的男人，甚至乎有一個手勢我很憎的，成日咁樣的那個咧， 呢個 我真的不知咩， 係咩手勢？ 有題外話想問阿法國佬，你都聽歌的 Yes， 你聽不聽 K-pop 噶？ 咁唔撚聽啦、啊， 好撚難， 我好撚憎韓國仔㗎， 唔係即係我 越嚟越憎韓國仔㗎，依家 講少題外話， 真係倒米都咁講啊！真係，屌你聽 K-pop 你 講少題外話。全亞洲除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還有一個國家是將 BNO 屈了做一個完全中國籍， 中國 國 家，這個就是 大韓民國， 不是吧？ 是啊，是啊， 是大韓民國， 拿 BNO 當中國籍， 拿 BNO 當中國籍，在這個居留證上是中國籍，另外去銀行開戶口是極度極度麻煩，是啦，另外呢他們很奇怪的，反日反中，另外自己的漢字文化呢都因為覺得呢是跟中國日本有關呢，是廢曬佢，然之後可以夠僵在向聯合國申請將漢字作為文化遺產之一。 唔止喎，還有端午節佢申請佢真係文化遺產嚟喎， 係極度有問題嘅。即係大家諗下，如果一旦所謂嘅兩個韓國朝鮮政權統一啦，所帶嚟嘅問題其實好影響周邊國家嘅，佢點反日呢？跟住他怎樣反中？ 但我覺得其實即對於周邊國家來說，第一個疑問是什麼呢？就是他會不會親美，這個就無從稽考的了。第二是不是反日呢？那William說了一定反日啦。第三會不會反中呢？那我覺得就50-50是有機會的，即這個也可以這樣說，即我很多年前去過，事實上當時我認識的南韓人對中國就稍微好感少少的，但是而家我相信就唔係啦。 咁啊，佢哋咁啊，而家好唔中意。

後面即係仲係支槍，支槍淨係前面有啫，後邊嗰個冇槍喎，即係後邊即係前面嗰個冧咗，後邊嗰個攞。 唔係㗎，咁你到時南韓又投降㗎啦，喂，咁究竟我徵兵制，我徵多即係再嚴啲，徵多啲兵，服役長啲，即係我係增加。 嗱，你講徵兵咧，唔係 加定減咧、那個、那個， 因為後面牽涉一個經濟問題。你做一年嘢，做一年兵就冇一年生產嘅。 係啊， 咁你點有咁多三中嗰啲電話？ 唔係好簡單，我哋睇對，即係個所謂嘅強制服兵役咧，嗰兩年其實對韓國好多範圍影響，包括啱啱所講 Samsung 啦，另外體育界啊，足球好多球員其實就因為認住要服兵役。你睇下孫興文，倫敦奧運攞唔到牌，我記得好似冇牌攞嘅。去到佢2014年仁川德甲唔放佢去踢。亞運又攞唔到 ，Kitty Kuala 世界盃又冇可能噶啦。去到上年耶加達嘅亞運會，終於俾攞金牌，可以將個兵役縮到得翻一個月。因為好多韓國球員就係因為覺得佢如果服兩年兵役嘅話，成個喺歐洲嘅足球生涯 冇噶啦。你揾錢係嗰幾年揾錢嘅啫嘛。 係啊，包括 記成。仲有一樣嘢喎，你兩年兵役之後翻嚟唔係睇得出嗰個狀態啊嘛。 完全唔得噶，包括記成用啲曾經公開講 啊，你運動員停兩年。 我喺英超踢開史雲斯，你突然之間叫我翻去韓國揸槍揸兩年。我係冇辦法再翻到去英超踢翻我應有嘅水準。 係啊，咁問題就嚟啦。咁你冇嗰兩年，你揾少幾多錢呢？ 唔係揾少幾多錢，對國家自己個體育嗰個所謂國際競技嗰個都係有好大影響嘅。 哇！咁如果佢真係喂，可能你話哦個戰爭狀態解除咗，咁啊哦咁啊服兵役可能唔使啦 嚇。冇嗱，所以唔會有嗰啲嘅嗱。呢個所謂戰爭狀態咧，那個具體嘅解釋好重要。何謂結束戰爭狀態咧？係咪話你所有嘅核武你唔？即係銷毀咧，銷毀俾唔俾我俾人睇，定係話好似而家中國即係同美國投啊？我話係噶啦，即係我話跟咗你做我。 其實之前都見到啦，又話零邊嗰度俾佢睇，結果又冇又唔俾佢採。 其實依家阿東阿森都其中一個要求都係你個條件就係你要俾我哋有去睇噶嘛。 講係，但係實際上唔係嗱。在 Donald Trump 佢即係做咁多即係 PR 節嗰時候咧，其實美國好多報紙都出咗啊，其實北韓咧就繼續喺度發展緊核武嘅。不過美國政府係唔理嘅，唔理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我而家當睇唔到，總之條肥仔同我傾，佢唔玩嘢，佢唔搞核試咧，乜嘢都有得傾。過咗呢幾年係關人，即係 Donald Trump 角度嚟講就咁簡單啫。因為佢聽日同阿肥仔簽完翻去，如果真係簽咗翻去，佢就 show off 噶啦嘛。因為佢已經被提名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噶啦。咁就係安倍晋三提名佢嘅，咁你話日本仔幾識擦鞋咧，係嘛 ？OK， 好啦，嗱呢一筆咧，即係又費事做燈神啦，因為聽日咁快，咁聽日今日講聽日錯就好老土啦，係啦。咁簡單嚟講，我哋就唔知，可能簽亦都可能唔簽，不過話咧簽咗亦都唔等於真係完全係安全嘅， 唔會成事。 有啲人就會更加危險，但係另一個角度咧，就即係亦都關乎香港啦。或者在我哋個興趣比較大，就係呢件事對中國嚟講，如果簽咗嘅話，佢對中國嚟講嗰個意味咩咧咁樣？咁 Donald Trump 頭先我哋講咧，就係佢譬如一路要冧阿金正恩，表面上其中一個原因，大家會覺得就係、是、喂呢條友一路即係不斷喺度即係核試啦，咁覺得安全會有問題啦。但除咗另一個角度就係、是，因為佢原本係中國條僆嚟嘅。咁問題而家 Donald Trump 咪做到個手段，係咪令到呢條僆過檔？過檔？即係由一個字頭去 拎。但有個問題 ，Donald Trump 亦都唔會真係拉佢過檔啊，大佬。喂，你唔通你北韓你下民主制度？ 唔係過檔咧，就唔係咁樣定嘅。即係佢唔要求阿喪彪咧改變佢以前嘅性格。 喪彪係喪金。 係阿喪彪唔需要即係有一個好衝動啊、好躁嘅人咧，佢改成一個文質彬彬人，佢冇呢個需要，佢都唔需要改成歸正，佢淨係需要一樣嘢啫，就係。在重要關頭，他聽另一個人講，或者調翻轉講，在重要關頭，他不聽另一個人講。咁從喺北京角度嚟講咧，就係，我哋頭先講過啦，兩岸分裂是好過兩岸統一嘅，因為可以兩邊攞着數。咁但係而家阿肥仔好像行歪咗少少喎，行歪咗少少就係，如果你從個表面睇，就係佢究竟將來係咪真係好似以前咁樣咧？其實以前都唔係叫好嘅，因為點解咧？金日成和金正，即是他这个老豆金正日呢，都不是绝对亲中国的。他有需要的时候才亲的，譬如问你度水的时候才亲，但不一定的。 咁中國對於北韓嗰利用係咩咧？就係呢條癲狗嚟嘅。我得閒點話佢走去差去差人個場，咁啊總之差人個場，我自己有著數。咁如果冇呢個效果咧，下下係咪要自己喐手先？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大哥而家要喐邊個場，佢而家唔可以揾阿喪彪再喐佢啊嘛，要自己出手嘛，自己出手就老套啦，輸咗尤其輸咗之後嘛，咁冇咗呢個效果咧，變相咧就減低咗中國喺國際事務國即係地緣政入邊議價嘅能力，即係你弱咗啦。 呢、這個一定係啦，長久。 如果再弱咗，加埋呢個美中貿易戰咧，咁呢件事有少少 QK 啦。同埋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啊，當初不斷講話即係可以傾啦。佢如果同金正恩傾完之後咧，會唔會反台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嗱，可以有另一個 scenario 去睇噶，就係當初聽日同金正恩呢條肥仔簽咗個和平協議，咁跟住突然間美中貿易談判咧，那個形勢係完全唔同曬。 係啊， 嗱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我唔講一定有， 有 可能會有咁嘅樣， 加埋落去個變數，即係聽日加定減，然後就 所以我哋咪話三月份 影響埋後成定除噶啦，會係 三月，所以三月份嗰個變數好大咯，即係翻嚟之後就咦可能好多嘢都唔同曬咁樣係咪？可能英國脱咗歐啊，可能即係巴基斯坦同印度打到。即是核戰啊嚇！ 喂，因為個問題就係話，喂，試埋你中國真係嗰個籌碼唔係喺你手啊！原來依家同埋喂好喂好好抽得嗰條僆仔依家聽我講啦， 係啊嗱，佢正而家喺度聽我講喎， 佢睇我台戲，即係難聽啲講，即係喂冇辦法喂。呢一單嘢係要用啲好市井嘅方法嚟到去， 但係中國尷尬情況就係佢唔可以 say no 噶嘛。即係唔可以聲到就話，喂，我反對呢個兩岸簽咗和平協議，佢真係能夠唔出聲，到有真係有可能簽嘅時候，佢講點解唔預埋我？即係只可以咁講嘅啫，我覺得就嚇。好啦，咁呢個部分唔 elaborate 啦，咁阿 William 就做埋最上一點嘅走啦。 補充埋一點啦，其實喺我哋睇翻，其實喺國際政治嚟講咧，冇所謂嘅盟友，只有共同嘅利益。我呢個話由一我第一日嚟呢度做一周時事到今日，都係強調呢樣嘢。唔好幻想你身邊有個國家撐住你，係因為基於友誼，係冇可能。 冇呢個世界冇嘅。 好似 中國同越南打咪一樣咯。 好似美國咁啫。喺八十年代，佢支持好多獨裁政權嘅，喺全世界，特別喺非洲有個叫利比利亞國家，當時有一位獨裁者叫做多伊。多伊，咁佢下場都好悲慘啊！咁上網大家見到佢臨死前點樣俾人鑑山湯耳啊、切鋸啊呢啲都有嘅上網。我要強調一點就係，當時候多伊喺利比利亞實行一個非常之殘暴嘅統治，而美國為咗希望喺非洲可以喺即係嗰當時冷戰時期去擴張自己嘅影響力嘅情況之下，係默許佢呢啲行為。咁如果調轉頭，好多啲左膠會鬧。喂，唔係喎，美國啲盟我一定要係民主自由咩？錯，從來 都唔係啦。你喺後花園嗰度，全部啲獨裁政 權，全部都係嘅。但係特別喺八十年代，你見到喺巴拿馬都係一個好嘅例子啦。你只要影響到美國自身嘅利益，哪怕我過去同你合作有幾咁緊密，點樣嘅盟友都好，我都係一鋪同你清。薩達姆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仲有庫爾德啦。 庫爾德人 又俾佢線幾， 又係俾佢線幾鑊。庫爾德人是最慘，俾美國人不斷咁出賣。你話台灣是咪咧？台灣都是今日的台灣之所以有所謂美國關係法，是因為佢的政權可以對抗衡到中國，同埋佢有一個地緣政治嘅作用，就是一個實實在在 不長的 不尋的航空母艦。佢先願意同你搞呢個台。你見佢對香港？對香港關係法同樣地一個活門，所以你覺得美國是不是真的所謂咩仁義？我不是說美國絕對是 PK， 但是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是這樣的，自私為先，自己利益行先，這個是永恆的規律來的，不會有一個國家願意曾經試過，中國試過當年毛澤東和金日成說長白山，金日成喂長白山是我們朝鮮人的， 送給你喂 這個既然你畫返塊俾我啊，我冇得到啊，得大家兄弟畫俾你。咁其實你睇返呢係好唔合邏輯㗎。但係當時係出現過，甚至乎喺邊度出現過呢？喺越南嘅一啲邊境或者北部灣嘅地方呢，又係當時候又係同胡志明傾完，哎俾你啊，大家都係好兄弟。